200条性命好像没交代了，我受了多大的损失，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？怎么办？唐虎又来劲儿了，这有什么说的？我队长，你甭叫唤，你说吧，是文的是武的？大哥，文的武的怎么讲？武的，马上调队伍打他呗，暴打前敌，哥哥我的事儿。文的呢？文的，哈哈哈哈。我说队长啊，不是我自夸其德，我跟武大少的九只手于毅关系处的不错，我叫他站着他不敢坐着，我叫他坐着他不敢趴着，你信不信？他是不知道咱哥俩的关系，要知道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。这样吧，我看呢，还是先礼后兵，我替兄弟你到袍子沟去一趟，把东西要回来不就得了吗？甭说糖的，就那大米一个粒儿都不带少的。张作霖一皱眉，大哥你喝酒了吧？你怎么冒虎话？我可没喝酒，我脑袋清醒得很。兄弟，你把你哥哥瞧扁了，我说的完全都是真情啊。张作霖能信吗？又问张世飞，大哥他说的有把握吗？哈哈，有，太有把握了，我替二虎打保票，他说的一点都不过分，于毅就听他的，怎么的都行，我看您就叫他去一趟吧。是吗？我倒要问个清楚，于毅究竟欠你什么情？为什么那么怕你？你不跟我讲清楚了，我不能同意。唐二虎有点挂不住了，我兄俩，你哥哥头脑清醒得很呢，咱俩处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什么时候听说我冒虎话放空炮？没有过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我敢胡说吗？我跟于毅确实过，我说话他真听，连大伙都纳闷，得问问呢。你说清楚了，究竟你们俩什么关系？好，我说说吧。他把经过讲说一遍，闹了半天，这九只手于毅是张武县的人，自幼家境贫寒，都揭不开锅，父母常年累月为这个生活奔波，积劳成疾，一病不起，后来爹妈双双故去，就死了，连个棺材都买不起。于毅有俩姐姐，大凤二凤，后来这姐姐没有办法了，自卖自身，卖到开元窑子里头当妓女，用卖身钱给父母安葬了，就剩个于毅流落在张武县县城的街头，抢切糕夺馅饼，就是个乞丐。这小子胆儿也大，居然在张武县街头当了花子头，那么多要饭的都得听他指挥，说今儿个抢哪家饭馆，明儿个端哪家锅，都听他的。正好二虎从青马坎三界沟到张武县去扫盘子，遇上这个事儿，二虎就乐了，呵，小孩里头还有王子啊！就这样把于毅叫到面前了，说你怎么干这事儿呢？于毅一开始还不服气呢，后来发现二虎带着家伙呢，他挺赞成，你怎么有这个？有。小孩，你多大了？我今年18。 18也算成年人的，你方正事不干，干这个什么时候是头？我想干我干不了。后来二虎一审问，于毅哭了，把家庭的环境对他一说，二虎深感同情，说这么办吧，我挺喜欢你，就冲你这胆子，你跟我走吧，跟你上哪儿去，跟我走吧，吃我这行饭比你这强得多得多。唐二虎就把他领到青马坎三家沟，跟杜老盼一说，我收了个崽子，崽子就是小土匪，我看这家是个苗子，胆儿大，早晚栽培栽培够把手。杜老盼说好吧，那就拨归你管吧，你负责栽培吧。二虎把他带到身边，日久天长有一定感情了，于毅就老哭，想那俩姐姐，那下了窑子那是人待的地方吗？用肉体和灵魂换钱花呀，早晚得死在那儿。二虎说你不必哭，将来有机会我带着你去一趟开原，把你俩姐姐赎出来，这总行吧？哎呦，我谢谢您了。你看唐二虎这人有这时候怎么说的就怎么办，绝不失信。后来有机会了，带着于毅赶奔开原，找的那个窑子，跟老鸨子一交涉，老鸨子挺横，我花钱买的。二虎说我呀也花钱赎，只要你提出个价来公平合理就行。几经交涉达成协议，唐二虎花了200两银子把大凤二凤赎出来了，要把他们姐弟送回张武县，花50两银子把原来的房子又买回来，又给了俩钱叫他们小本经营。这事儿办得十分妥帖，但是呢，二虎就说，于毅啊，你要乐意跟着我上三界沟，我欢迎，你觉着干那个行当危险不愿意去，你还跟你姐姐过日子，我绝不勉强。于毅说我不乐意去，我姐姐既然回来了，我们是一家人家，那我就不去了。至于您老帮我们的钱，帮我们的忙，我永世不忘，将来我过好了一定加倍奉还，等等等。二虎一笑，算了吧，这算不得什么，咱交个朋友呗，你心目之中有这么个哥哥就得了。说这话5年前了，可谁也没想到这于毅3晃2晃成妻儿了，占据张武县袍子沟，也拉起来柳子，由打10个人增加到20、50、300、500，现在居然有1000多人马。也不知道通过谁联系的，跟东洋人取得联系，日本大佐桥本相中他了，要钱给钱，要枪给枪，因此他发展起来了。没有外援和后台，那是绝对办不到的。结果后者居上，唐虎早就知道，心说罢了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啊。一个人有没有能耐，不能从出身论高低。拿于毅来说，妈妈小毛孩子现在成妾号了，唐二虎还替他高兴。但是呢，双方没什么往来，今天没想到出这事儿了。二虎把经过一说，我说各位你们给评评理，他欠我那么大的情，他们三口的命都是我救的，真格的我去了提出这个要求，他能驳我的面子吗？孙烈臣说这事儿啊也不敢说一定， 人都有变化呀。我告诉你啊，当年的于毅是当年，现在的于毅是现在呀。今昔不能对比，但是那感情还是能有的。你讲话了，先礼后兵，你去跟他交涉交涉，哪怕要回一半的也行，对不对呢？这公平合理吧。我们死了十几个弟兄，200来人闹了场大病，能让我们白跑吗？你予以插手于此事，与陆林的道义也不合呀。我看这事儿差不多。张作霖说这么办，咱也别说对半分，哪怕他答应给咱们一部分，我们能补偿这个损失也就算了。好嘞，这价码太低了，你交给我吧，我到那就做主了，弄好了呢一酒开，给咱酒给他留下一成就行了。你们带多少人？带人在吗？也不打仗，我到那他得敲锣打鼓放鞭放炮接我，我就单人独马就可以。唐二虎也平命，就这样他一个人起了身了。他奔张武袍子沟，张作霖就等他的信儿。盘算的路上来回得5天时间，等的等啊，等了一天又一天，等到5天二虎没回来。大伙一算计啊，这个路上备不住出点什么事儿，天灾病业也在所难免，再等2天吧。还没事儿，一直等到第9天头上，张作霖就沉不住气了。哎呀，不应该叫他一个人去，这一旦发生点意外，我对不起朋友。他问张思飞，你估摸着能怎么样？张志飞说，我心也没底儿了。哎呀，这难道真出事儿？不能啊，于毅这么丧良心吗？张作霖说怎么办，再等一天，他再不回来我去一趟。正说话的时候，一个保险队员跑进来了，爸，队长，二爷回来了。二爷就是唐二虎。哎呦，这屋这炸了庙了。张作霖头一个大步流星来到庙外头观看，回来仨人，有2个年轻人不认得，从来都没见过面，都骑着马。再看唐二虎在马上趴着，张作霖到近前一看，吓得都没脉了。要没人说是唐二虎，都不认得了。本来他那脑袋比别的人就大了2号，现在能大5号，眼睛都叫人打封喉了，门牙都叫人揍掉了，肋条骨好像没拍折了，是遍体鳞伤，拿绳子在马上花着，怕他掉下来。张作霖一跺脚，呀，大哥，大哥，快抬进去，抬进去吧！把绳子解开，好几个人伸手把唐二虎从马上卸下来，抬胳膊抬腿的把架进保险队。那俩小伙子牵着马也跟进来了。张作霖就问：“你们二位，我们俩是袍子沟的，我姓关，我叫关林，他姓孙，叫孙健。哦，那你们这是？”我们宋大哥回来的。哎呀，张队长啊，死里逃生啊，他好像没把命扔到袍子沟啊。正在这时，唐二虎明白过来了。哎呦妈，你个祖宗妈了吧，疼死我了，疼死我了。张作霖赶紧过来，大哥，您醒醒，您觉得怎么样？唐二虎这只神志比较清醒，一开始张作霖眼泪掉下来了， 兄弟，我对不起你啊，对不起啊，哎呀，这个狼崽子，又昏过去了。这就问这俩人，这孙健口齿伶俐，滔滔不断把经过讲述一遍。怎么回事呢？唐二虎自吹自擂，单人独马到了张五袍子沟，有辽水的小土匪，就是放哨的，把他拦住，一问干什么的。唐二虎在马鞍桥上把腰板一拔，哼，青马砍三家沟的，我从赵家庙来，唐二虎啊，通知你们大横把你，让他赶紧下山迎接，就说他的恩人来了。是啊，那唐二虎有一号，就是没见过面也听说过。小土匪不敢耽搁，撒脚乌飞往里边送信儿，挡了有俩钟头啊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唐二虎心里就十分不满呐，好你个于毅呀，啊，你干什么呢你？我来了你还不说快点接来，你磨蹭什么？哎呀，也许没在家，没在家也应该给我个回信儿。正在这时，那小土匪回来了，唐爷，见着我们横把了，横把说叫你进去。你说这横把是谁啊？就你要见的我们大横把于毅呀。他怎么说的？他说叫你进去。说没说请字？没有啊，就说叫你进去。妈了妈似的，连兔子大的人都不出来一个，还叫我进去。好他妈小子，你也太不仗义了。二虎这火就更大了，又一想来办事来了，不能意气用事，骑着马跟着小土匪进了袍子沟的深山，来到聚义分赃厅。下了马，他进了院了，往大厅一看，正坐坐着五位。怎么叫五大少呢？五个人正坐坐这个人，二十挂零的年纪，刀条的脸，尖下颌，眼圈发青，这人长得十分薄气。要根据相书上来说，这位啊是属于忘恩负义的相貌，两只狼眼，稍微有点吊眼角，穿着绸缎虎皮椅子，往上面一坐，洋洋得意，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。上水手两个上了点年纪的，一个三十来岁，一个四十左右，这是亲哥俩。廖氏弟兄叫大廖二廖，下水手坐着俩人，五十左右，都是胖子，身上带着家伙，这也是亲弟兄大周二周。于毅号称九只手，那三只手就是小偷，那偷钱包一个来一个来的，这位九只手可不是说他掏包，就说他手快，双手打枪，管直胆大呀，故此得了这么个绰号。今非昔比呀，当年在张武县流落街头那小模样跟现在没法比了，要不仔细端详端详认不出来了。唐二虎站在下边把胸脯一拔，于毅还认得我吗？于毅这小子连屁股都没欠，身子往后一靠，看了看唐二虎，也没让他坐下。这小子一点情面也不讲啊，不过说话呢也显得挺和蔼。我说你干什么来了？听说你在赵家庙